嚟， 哇，翻嚟，嘘，点解突然间翻嚟咁灵异？ 吓， 今日礼拜三喎， 礼拜三咪正常啦。不如讲下搭的士啊，近排嗱 Uber 就好多人都知噶啦，有冇试过用啊？ 我试过，不过因为我是一个不用信用卡的人咧，所以我就通常都系我个 friend， 我夹翻俾佢咯。 系，咁有冇真系试过用 Apps 去叫车啊？ 冇啊。 咁搞错啊！咁你个智能手机嚟做乜噶？ 边个啊？ 你咯，你唔试下？ 因为小弟住得颇远， 系 免得过我就唔会搭的士。 哦， 系啊， 即系唔系嘅，即系有啲嘢系唔系一定要用嗱 Uber 就一定要用信用卡啦。咁、但系而家新嗰啲，譬如有好多款、香港的士啊、神的啊嗰啲咁嘅嘢咧，咪唔使嘅。你会唔会有兴趣？有冇试过去尝试下用啊？ 冇， 但系就咁叫啫，唔使用，唔使用，即系其实有个问题嘅就系、是、你打电话。咁都叫咗车，咁、但系只不过佢而家就演化到系因为多人用智能手机，咁、就想即系连讲嘢都唔使讲啦，我去边度去边度，跟住叫下的士就咁啦。咁你会唔会用啊？点解咧？ 冇第手得啦，依家睇咁鬼多的士，使乜用 apps 啫？ 啊，有所不知啦、啊。你知唔知有啲的士 app 咧，即系香港的士梗系免费，即系一定系正价啦。咁、但系有啲的士系八五折噶。 系八五折，我更加唔会用。 哇、 点解咧？嗱，你唔长途，你唔要折头车啦。 通常都系长途啊， 系咪先？ 系 我试过一次咧，就我个前世情人咧， 系 就话喂老豆嗰次唔知车我女车我细嗰个去医院嘅，咁啊翻去我哋翻去我住好远啊嘛，系咪？咁我话喂，系佢有折头车，我是但啦。哇，嗰度有四个电话，一本簿仔，一路听电话收 order 就一路写嘢，跟住另外嗰部机就同人闹交，话嗰个人咧乱，嗰、那个人咧就话佢塞啲 order 俾佢唔 OK， 佢就喺度同佢喺度拗交紧，咁你可以唔接噶嘛？个 order 唔正，我话跟住同佢讲，我话女搭200蚊车都系平30蚊嘅啫，你条命唔止30蚊， 系啱， 一路闹就一路揸，一路闹就唉唔好搞我啫。 咁都几恐怖喎！一路闹交就喺路揸的士。 系啊， 其实唔系第一次听嘅。我以前嗰份工咧，咁我要，因为我以前系做秘书噶嘛。咁老板去出差嘅时候咧，咁特别系翻大陆出差啦，咁要帮佢叫的士啦。 系。 咁又系咧，咁又同佢 call， 即系 call 价8-5折嘅。 系。 咁啊，原因点解咧就唔好讲啦，即系老细指明嘅。但系翻到嚟咧又俾佢话啦吓。佢一上到车。他本身是大份，咁我一定要同佢嗌。而家有啲 jumbo 啲噶嘛，咁我同佢嗌咗隔嗰啲的士啦。咁人哋都要揾食噶嘛，咁佢就好啲嘅，就冇四部电话嘅，得两部啫。只不过人哋系可能听个电话。 咪而家多咗有嗰啲 apps 咧，就唔使咁多部啦嘛。 系。 系啊，抢我打噶嘛，佢哋。 系啊，咁咪两部电话啦。哇，佢翻到嚟啦，老细就话你啊，你同嗰、那个因为他们原来这一班人是个大佬的嘛。 是啊 是啊。那就你跟他说啊上次那个的士啊那个啊炒了他啊不要接我不下次我不要这架车。我 没得炒的。 是啊我做什么事啊他就说一路行的时候呢他右手拎着个贷款然后这边呢就听着那边电话。另外一隻手指就好似佢话斋咯，抢 order 咯， 抢 order 跟住写 order 咯，又 唔知佢有冇写啦。总之老细嬲啦，咁咪叫佢啦，话喂阿生，eyes on the road， 你望住条路啦，因为我老板系外国人嚟噶嘛，你望住条路啦，你咁样好危险噶，你知唔知啊？咁样佢话吓，佢仲大条道理一句飞埋去话，要揾食，咁跟住我老细就嬲啦，嗰下就。因为另外同佢一起去嗰个同事是香港人嚟嘅。佢就夹硬要我同事译返嗰句话俾佢听，咁我同事冇可能唔译㗎嘛。咁佢有啲嘟嘅。就真係译咗啦。哇嬲到成车原来两个喺度闹交囉。 哦 ,DLLM 嗰句喎。 类似啦我下产3000字我已经唔敢想象啦。咁后咪我自己打电话去问咩事啦。就问嗰个大佬，因为老细落咗 order， 要我同个大佬讲嘛，咁我梗系要打落去问题到底发生咩事啦嘛，我闹交咁样，跟住佢话，唉， 佢今日咁嗰个人又几好嘅，佢第一时间问发生咩事，我话两个闹交喎。 嗯， 佢我老细话佢咧成日望住个电话，唔睇实条路危险。跟住话诶，唔紧要唔紧要，下次嘅话唔好揾佢啦。佢跟住原来言下之意，其实呢个嘢应该都唔系第一次噶。 嗯， 佢唔系大佬嚟噶，佢哋一。 我哋嗌親車真係冇再見過嗰個啦，即係老細就冇再鬧人啦。 唔係因為的士係自雇啊嘛，好細個睇人頭啫。 嗱，我以前咧，因為做完某一個節目咧，我哋通常就過尾班車，我哋通一多、多數搭的士嘅。咁我拍檔咧就中意叫，試過有一次咧，由的士佬真係好挑串嘅。咁佢喂大佬，你唔知個地址咪問咯，講俾你聽。可能是吸女人啦，系嘛？跟住又话诶，边啊？我而家你唔好行开啊！咁唔行开咯，佢又行果龙喎。咁又唔关我哋事啊，你夺啫。咁啊，后屘又再闹鬼又，跟住我同我朋友讲， 唔好坐佢。 我呢个 P K 一阵嚟到咧，再讲个兜巴车佢。一嚟到见到我企喺度开门咧，就即刻死狗啊！咪去跳车啊！喂，你又马佬，你见到女人你大大声，男人你又唔敢讲嘢。 男人车男人，我好想睇啊！ 唔系我真系睇佢讲咩啊！我如果嚟到又系咁串，我真系兜巴车佢真系，系咪先？喂，你唔即系你做一个职业司机，咁你嗰日心情唔好，你咪可以唔开工噶嘛？冇人逼你噶嘛？系咪先？你系咪啊？ 服务性行业， 如果你想揾多啲，要揸枪噶嘛，唔系揸车啊嘛，不揸枪都揾。唔到食噶啦，依家去打劫都唔方便，系咪？ 有珠宝咯，剩翻珠宝行嘅啫。 珠宝你 就啊， 珠宝你冇谂添啊！就奉劝各位贼仔，你真系唔好去打劫。 唔系贼仔嗰啲叫贼王。 咪咯，啲大佬你依家拆得几多成俾你？即系拆装，你唔会买10万，至多咪两成值翻。 我唔知 甩点样甩手啊！ 梗系唔喺香港卖噶啦，蠢 真系。 唔系啊，你 坐大飞板去大陆卖， 有可能咁近。 你咪得两成俾你依家咯，系咪先？ 所以咪唔好喺香港买咯。 唔系啊，我话你都系买翻，你带去边度买啊？ 咪大陆咯，或者系日本， 咪坐大飞翻大陆。 你冇制啊！啲喂大佬，你搵啲唔识嘅接头人，呢头冻，你收咗你批货啊，求其拨翻多少出嚟就拉你添啊，报系咪咪去做线人拉埋你添啊？即系好似泰国卖白粉咁，呢头卖俾你收完嚿钱，跟住佢又报俾海关又收一嚿，即系唔系点解会个个？你一落机嗰啲狗已经喺度等定你，你唔系收到线报边又拉得咁易啊？ 我真系唔知啊，即系嗰啲我就唔识啦。但系只不过见到，我觉得即系冇嘢做啊，咁啲人 系啊，同埋喂，真系我奉劝好多咧，有啲人咧中意带水货，即系谂住免费旅行嗰啲咧。嗱， 去旅行， 即系我真系奉劝各位，你如果帮、你如果要带水货咧，唔该你个盒打得开嘅，我睇到嘅，你先好带，你俾咗嗰样嘢我先。 即系如， 即系譬如你去日本，佢话叫你带啲咩啊，或者日本带啲咩嘢翻嚟咧，咁佢又俾翻你，咁你咪嗰张机票咪唔使钱咯。有啲人贪啲小便宜噶嘛， 我未试过。 千祈唔好制嗰个盒打唔开嘅，里面啲嘢见唔到嘅咧，千祈唔好带。你点知要俾啲咩？ 通常我即系以前屋企人教落嘅就系话，同机都好，即系我同咧我几熟都好，你无啦叫我拖你嘅箧去过关，所以我一定唔会， 一定唔好 自己问下自己。 因为我试过咧，因为我基本上而家即系出咗嚟做嘢，我每年即系清明嘅时间，我都会陪屋企人翻乡下拜山嘅。咁嗰阵时咧就我记得有一次。过关嘅时候，咁啊有个姐就佢好似好多嘢喺度推，咁咪叫我帮手帮我推过去，跟住咧我妈咪咧就个样已经唔对路啦，咁啊即刻就想走埋嚟截住我，咁嗰下咧，咁我就其实嗰下就嗰秒钟叮，即系捞唔到会发生咩事，咁但系见到我妈咪咁紧张，然之后咧嗰下我谂一谂我就。我见到妈咪咁咁，即系我而家第一时间拒绝咗佢啦，唔系话唔帮佢，因为其实佢真系攞好多嘢，红白蓝胶袋，有个大箧，跟住有行李袋， 咁我嗰日拒绝咗佢啦。咁但系因为人太多，我妈咪唔知道我最后我系冇帮佢嘅。我一过关出去，我妈咪好惊青咁冲埋嚟问我：你有冇帮佢拎啊？你有冇帮佢拎啊？佢话冇啊，佢仲喺后边。 梗系冇拎。 跟住我妈咪就话：好彩你冇同佢拎咋，唔知佢入面摆啲咩啊？跟住之后我嗰下我就唔系好怀疑发生咩事，点知？过咗一段时间，咁我翻到去大陆啦，咁佢哋都有新闻噶嘛，即系虽然佢唔俾你睇香港新闻啫，但系你都可以睇佢内地嘅新闻噶嘛。咁然之后真系有一单新闻就系有个香港人即系帮人哋带啲电话啦，即系好贵嗰个牌子苹果嘅电话啦吓，咁就俾人没收，然后过到去咧，后屘咧系嗰个人系要俾帮你带。帮你将嗰个嘢攞出去，咁你俾人收，咁佢唔想噶嘛？你自己唔带过咗笼嘅话，咁其实你唔会俾人，你就查到。如果你冇带过笼，你俾人查到，俾人周到唔会惊噶嘛？但你呢下俾人周到正系你真系过笼啊嘛？咁俾人收到正常啦，要翻个人赔钱，然之后两个起。 我想话你哋一个带水货叫小事咋？咁如果觉得系毒品咁点啊？监系你坐啊？我讲真噶， 有啲国家系会打靶噶。无论系咪你都好， 有啲人，有啲人咧为咗升职，咁佢要破一两单案咧，佢会贱到点咧？先就俾个电子榜嚟， 系 就揾嗰啲 friend 咧，你嗰啲所谓 friend 啊，就俾你就带翻屋企先，咁你唔知噶嘛，跟住另外再俾啲。俾多少毒品你咁拎翻屋企咧？你屋企一有个榜，你就死梗啦！一定系贩卖，咁你就戆居居入去踎噶啦。 系啊， 即系交朋结友，千祈即系识朋友咧， 几熟识人， 即系几熟都好。尤其我咧，我识朋友咧就系濑晒嘢嘅，系嘛？即系大家都知道。 喂，唔好咁啦，我仲系你朋友嚟噶。 你真系咁样话我哋啫，情何以堪啊？ 好多你个话题先。喂，话时话你今日有啲咩突然间 po 咗出咁可爱嘅po 出嚟？ 有啲怒气喎。你咯， 你个 po， 你个 po 面书啊？ 哦，即系 你个面书， 即系啲人咧， 即系有啲系其实系 打小人噶嘛。 哦 ，OK， 系啊， 即系琴日系啱啱先定今日啊？ 唔系， 寻日定前日啊？ 唔系，我哋礼拜一系经程系嘛？礼拜一 ，我 OK， 咁我嗰个就系我见到呢只，我个其实意思系乜嘢咧？即系叫人哋 唔系我话嗱，寻日就经程。 哦 ，OK， 第二日你又发觉自己头晕身庆，周身唔好咧。你都唔少人答你噶啦，话俾你听，你真系检讨下自己， 系 嘛， 系 咪真系检讨下自己做咩会周身唔妥？屌你，梗系大把人答你啦，即系叫哇，咦？点解阿姐又系你啊？陈大文，哦得，打惯打熟，第二个埋嚟又系嗰个名， 排住队啊！陈大文， 咪真系做人咧，即系话到口中留半句，唔好去到咁尽，系咪先？冇乜益嘅啫，即系系嘛？ 厚德 系啊，真系有厚德嘅呢样嘢，系嘛？即系喂，啲题外话嚟喎，喂我真系， 我见到好几得意咁，我睇下，咦发生咩事咧？经籍咁，冇咩事咧？ 其实经籍唔系攞嚟打小人嘅，即系话俾你听咧，开始踏入春天啦，已经潮湿啦， 经 春雷乍现嘅嗰啲蛇虫鼠蚁就会醒，咁啊即系好，咁你要防做好防虫嘅措施咁啫，就唔知点解会变得打小人 嘅。我唔知道，我就记得即系而家其实一年四季，唔系一年365日喺鹅颈桥都有打小人。咁有啲咩咁特別？ 其實你成日去咒人啦、 啊，特別多嘅喎。 係啊，其實你去咒人啊，去成咧，嗰、那個人都唔知咧。其實到頭來都係彈翻俾自己嘅啫。 嚇、啊，係其實有冇即係撥開話題啊？呢、這個其實即係打小人，只不過係自己條氣唔順 啫。 其實應該冇咁勁，即係唔似茅山嗰啲咁樣，即係用支針吉你就會手痛咁嗰啲啊？會唔會噶？ 嗰啲唔係茅山喎，嗰啲巫術嚟喎。 哦，係咩？我唔知啊，即係嗰類啦，即係有指引，嗰啲草，草人公仔，即係吉吉吉㗎嘛。咁同打小人其實有冇關係 嘅？咁古董嘅呢個就係睇到嗰啲古裝劇先會有 嘅，可能睇鬼故見到啊嘛，今世㗎嘛，有冇關係？ 巫術嚟嘅， 同打小人有冇關係？ 有關係嘅，不過嗰啲係低打小人係低級嘅咯，低級好多 嘅咯。OK， 即係打小人其實都係一個詛咒發泄下咁解嘅啫，但係至於成唔成事係另外一回事啦。 係啦，通常你覺得。你又覺得頭唔舒服，手腳有啲問題咧， 咁咧就一定你又俾人打，话俾你。因为佢哋通常都系咁样咒你噶啦，系咪啊？打你个死人头啊！咪成世唔起头啊！打你个手，咁咧你要发觉，咦？身体有异喎、啊，咁你真系呢排好旺啊！即系 小心啲啊！ 所以积翻啲口德， 嗯， 系嘛？ 好，我哋诶、欸、又啱啱好够时间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倾啊！